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约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后半夜北市的偏北风会逐渐加大，扩散条件慢慢转好，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会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在冷空气到达之前，雾霾天气持续，而且呢还有加重的趋势，同时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浮尘。鉴于此呢，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重点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比较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雾转多云，北部地区有浮尘，南转北风一二级转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二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三级，最低气温八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上二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八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受到大雾的影响，目前京平高速吴各庄至世界进出京双向都是封闭的，京哈高速白鹿至世界进出京双方向目前也是采取了封闭措施。再来看一下，目前呢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一号夜间到二号本市平原地区有雾，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范。西南三环的内环方向，玉泉营桥到丰益桥，西南四环的内环方向，花香桥到看丹桥，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车流量大，万泉河路的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北三环外环方向三元桥有事故，目前后车多。内环方向燕莎桥北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减速慢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2015年6月1号开始，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施行。条例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环境、室外排队等场合禁止吸烟，违者将被罚款最高200元。据了解，这是国内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最为接轨的一部地方性法规。实施3年来，北京的控烟情况到底如何？冬季如何解决室内控烟难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又可以在这部法规实施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促进处副处长汤伟民，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党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王本进，跟您聊聊北京打响冬季控烟保卫战。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促进处的副处长汤伟民。你好，汤处长。 你好，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您的做客。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党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王本进。王队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两位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的是北京打响冬季控烟保卫战。要说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呀，我们听说啊，一到了冬天这个时候，我们这段时间以来北京的控制吸烟条例嘛，你像这个公共场所呀、工作场所的室内环境啊，甚至是在我们在室外排队等候的那样的一些区域都是禁止吸烟的。但是听说这件事儿到了冬天运行起来有难度是吗，王队长？ 哦，是，从我们这几年控烟工作来看，每到了冬季，因为室外比较寒冷，所以一些个烟民啊，就偷偷的在室内吸烟，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对于我们执法工作来说也是难度比较大的。 嗯，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档口，北京打响冬季控烟保卫战，真的是需要各个方面一起来出手的，也包括我们现在收音机前以及网络前的各位听友和网友，对不对？ 是的是的。 好，那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一起互动和交流哈，尤其是咱们这些不吸烟的人，真的是见到烟民在那吞云吐雾哈，尤其是自己处在那个环境里的时候，都会有特别不舒服的这样的感受。所以其实打响冬季控烟保卫战，每个人都是可以参与其中的。那么各位听友、各位网友，你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掌握的知识和内容呢，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呢来参与我们的有讲互动问答。那接下来我要说今天上半段的互动问答题目了，您请听题。上半段我们的有讲互动问题题目是说，北京的餐馆内如果您发现有人吸烟了，您知道该拨打哪个号码来举报吗？这就是看到有人吸烟，然后呢我们希望制止也好，或者是打电话举报，那么您知道那个举报号码是多少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实用小礼物。当然您想要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手机上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视频进行视频直播。那么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您有什么提问，关于北京控烟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的节目。2015年6月1号开始呢，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了。那么到现在，这已经是3年半的时间了哈。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先来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这北京控烟3年多来最显著的变化有哪些？我看两位也带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是不是也有一些数字是特别值得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一起关注和思考一下的呢？ 行。那我先介绍一些数据吧，一会儿王队长呢再进行补充。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些第三方的一些评估，那么有很多数据呢来反映我们3年多啊控烟的一些效果。我们首先呢在网络上也开展一些调查，那么最新的一些网络数据呢，我们有97%的网民知道我们有这样一部控烟的条例， 这是知晓率。 对，知晓率。另外呢有93%的网民呢要知道，他也知道在北京市的这些公共场所吸烟是会受到处罚的。那么我们条例实施1年以后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成人烟草的专项的调查。那么我们目前成人的吸烟率呢是22.3%。这个呢比我们条例实施之前呢下降了1.1个百分点。如果按照我们 最新的这一次的人口普查的这个居民的数来算计算的话呢，相当于我们减少了烟民有20万人， 就是戒烟了是吗？ 对对， 挺好的。 嗯，那么我们现在总体的来说，公共场所的合格率呢，就是控烟达到我们规范的要求的这个合格率呢，大概是93%左右。应该说呢，比我们条例实施之前呢是77%，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高。 哦， 这是一个总体的情况。 嗯 嗯，我补充说一下， 王队长得更多从检查这方面发现问题来跟我们说了。 我们是具体负责那个控烟执法的，从这个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就2015年6月1号以来实施到现在。我们统计了41个月的执法的情况，从这个大数据来看，我们一共处罚了单位是1966家，罚款了578万，处罚了个人是9066人，罪款是47万。 嗯， 从这个整体的我们检查的大数据来看，场所的合格率都是在不断的提高。刚才我们汤处也简单的说了一下，实际刚才说的93%的合格率是整体的，其实从现在现实的合格率来说还要稍微高一点，就大概在95%左右。整体来讲，各个几类场所都是在不断的提高，虽然说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大家感受到的，比如说像小餐饮餐馆可能合格率不是很高，但是它仍然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也从原来的40%多提高到了现在的也基本上达到了80%多的水平了。整体合格率还是不错的。从这个我们监测的几类场所来看吧，你比如说像医疗机构啊和那个学校以及宾馆这几类场所控烟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排在了前三名。应该来说整体控烟效果大家也能感受得到，总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几类场所。 其实您说到了就是控烟效果特别理想的排前三位的是医院、学校和宾馆。 对， 前两个好理解，这个宾馆居然能排在第三位，控烟效果很好。 这里面可能我需要解释一下，这个宾馆和我们通常我们大众消费的那个餐饮是两个概念。这个宾馆指的是我们一般来说是有住宿的那种大一些的那个宾馆饭店。它不是纯餐饮单位。这种宾馆饭店为什么它控烟效果比较好呢？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卫生计生部门日常监管的单位，所以在另外一个它是属于旅游业旅游委管理的行业，所以在日常管理当中他们行业管理还是比较到位的。所以这几个行业你只要看这个场所管理的好的，一定在行业管理上它有个日常监督的一个过程，这样的话会对它的这个各类单位的这个管理比较好，所以说控烟也比较好。 所以一方面我们说像北京这个控制吸烟条例的实施哈，我们经常拿这样的一句话来说，它已经入法了啊。你要是再怎么样来不遵照着来做的话，那就属于违法行为了。一方面一旦入法的话，大家的对它的这种我们说配合度哈立刻就不一样了。另外一方面像王队长刚才说的这个也是很实在的，就是各个方面我们的在管理对于他，甚至像咱们从这个执法的这个角度，是不是我特别想问的就是每一次比如说我们在朝阳区进行检查，我是提前要跟我所要去查的这些地方我要一个通知单，比如说12月几号我要去查，还是说我们都是偷偷就去查了呢？ 是这样，一般来讲我们执法有几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就是有人投诉举报，这个我们每年大概控烟方面的投诉举报我们会接到就是1230受理的。应该有10000多起，每天都有好几十起，这是第一个必须查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在那些个专项工作当中所发现的也要去查。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怎么去对这个控烟场进行检查，实际我们现在我们主要还是根据投诉举报以及我们那个的线索以及我们包括控烟协会给我们转来的一些个 他们的一些个线索，我们会根据线索去查、 哦、 因为北京的场所太多，我们要每一家都去查的话，我们的执法力量也做不到，所以主要还是根据线索去查。 嗯， 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会安排，比如说冬季我们会进行专项检查，针对一些个重点场所我们去安排去检查。 嗯， 是一般去查的话都不会跟他去打招呼的，我们会突然就去 我们都是突击的。 对对对对。 嗯，好，所以呢这也说明了什么，我们是跟着线索才去查的。那么大家提供的线索或者是拨打的那一个举报电话，对于这件事情的检查处理和整改其实就意义重大了。 对， 所以在这儿是不是也要跟广大的听友和网友说一说，您有的时候啊真别嫌烦，及时的把您发现的这种属于违法的吸烟行为哈，咱们通过这个举报电话把这个问题及时的反映了，然后像王队长可能就啊，我们的相关人员就要上门去检查进行处理，后续这样的问题可能就会改正的越来越好。 是的， 咱们的这个控制吸烟，室内控制吸烟才真的可能取得特别好的这样的效果哈。好，大家关于北京控制吸烟条例你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关于北京目前哈，尤其到了冬天这个时候室内控烟出现了一些小难点的时候，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也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问题，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题目是，北京餐馆内如果发现有人吸烟了，您知道该拨打哪个电话号码来举报吗？举报号码您知道是多少号吗？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从2015年6月1号到现在3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各类场所的这个无烟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哪些是管控最为理想的，哪些是管控难度最大的？刚才我们说了三个效果特别好的，学校啊，这个医疗机构，还有呢就是宾馆，然后控烟难度最大的是小餐馆吗？ 是，嗯，从目前来看的话，控烟难度因为大众消费的比较多的就是小餐馆，其实我们还有一些个难点的地方、嗯、比如说还有一些个夜间营业的一些个娱乐场所其实也存在这种问题、哦、还有比如说像我们无人管理的一些个老旧的居民小区、 嗯、 小区的楼道里头其实它也是一个公共的环境，还有最、 哦、 最难监管的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就是在卫生间里面的吸烟问题。 嗯， 这是一直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日常监管的一个盲区，它是一个比较封闭和比较私密的场所、 嗯、 所以这里头需要我们采取多种措施来做这项工作。 你像大厦里边现在有一些其实挺高端的一些大厦或者是一个办公楼宇，但是在这个我们说一般男厕所里边哈，就会有这个偷偷摸摸吸烟的情况，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女性从这个旁边一走过去上卫生间，这个路上就能够闻到烟味儿。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首先觉得挺尴尬，这要是在餐馆吃饭的时候吧，我觉得大家主动拿起电话来打电话举报的可能比较多，这个上厕所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就会觉得算了，他自己都不嫌这里面的味道，那就让他那样去做吧，所以是不是这也是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我们说老大难地点的一个原因呢？大家举报在厕所里吸烟的多吗？ 还是挺多的。那个因为我们国人有一个习惯，经常烟民到厕所里面就容易掏出烟来，这是一个很习惯的动作，就像以前吃饭喝酒的时候就要掏出烟来的一样，这是一种人的习惯。那么卫生间里面我们接到的投诉啊，很多都是卫生间里面那个有人吸烟，尤其是在我们一些个大的写字楼、 嗯、 大的写字楼里面卫生间投诉还是非常多的。这种情况的话我刚才也说了，需要那个一个需要我们公民自身素质的提高， 嗯， 第二个也希望我们发现这样的人我们要及时的进行劝阻，另外一个像在卫生间里面不好劝阻，就希望管理人员，因为我们每一个场所都希望我们的他的场所的管理者和经营者要进行第一时间要进行劝阻，那么进行比如说我们一些保洁人员实时的劝阻、 嗯、 另外一个在这里可以跟大家提供一个方法， 就是也有的单位就这么做了，比如说有些好的条件比较好的，它设一些个烟感报警器，另外一个它可以设一些个声控装置，比如说有人进了厕所了，他就提醒这里是公共场所，请不要吸烟。 哦， 那么就相当于我们每一个场所、每一个厕所、公共卫生间，相当于有一个看护的人员、管理的人员，时时刻刻的提醒大家。我相信有些个吸烟者啊，他可能也没有意识到，因为这是习惯性的动作。 哦， 如果有人提醒的话，我相信会好很多。 嗯，所以说就是那一句话的一个提醒哈。我突然想到，像比如说一些商场里面嘛，进到卫生间里面去，它是有音乐响起的。那这个时候如果在音乐的中间哈，夹杂这么一句可能特别温馨的提醒啊，对，这里也是公共场所，是禁止吸烟的哈，有可能就会让那些，因为我可能真的像我不太了解，说对于烟民来说，进到卫生间他会有习惯性的抽烟这样的行为。 一部分是习惯性的，还有一部分他知道在公共场所不能吸烟， 所以 他就猫那儿去了。 他到厕所是为了躲避监控，所以在厕所里面呢，可以用一些刚才王队说的这些手段 提醒的， 因为确实已经有一些好的写字楼啊，在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到全面的公共场所控烟，而且效果也非常好。 嗯，因为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说把这件事情有赖于保洁人员来劝阻的话，可能还不如真的这样的一句温馨提示呢。 这就关键是我们写字楼也好，大厦也好，还是商场也好，我们的管理者一定要把他的这个作用发挥到位。 嗯，所以我觉得像王队哈，平时咱们不管要管这个监督检查这件事儿，还可以把这些好的经验多跟他们分享分享哈。 是的，我们每次都要通过一些机会，把一些好的做法向我们的公众来提供出来。 嗯，我们来看网友的提问哈，这位朋友他说，控烟这事儿呢，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说，那就是保护；对于吸烟的人来说呢，真的就是约束。他说，不知道在执法过程当中，一般咱们会采用哪些手段呀？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刚才网友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对于吸烟者，他说认为是约束，我更确切的说，其实对他自身也是一种保护和提醒。因为本身吸烟有害健康，这个已经被全球所共识，那么他对于他本人来说，其实提醒他不要吸烟，对他自己也是一种爱护。他可能因为他自己吸烟，他可能自己不太理解这些。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作为执法人员来讲，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个还是要进行劝阻他。对于劝阻不听的，我们要进行处罚。当然了，最好的办法我们还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到处都设着执法人员去看着，所以最大的就是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要在第一时间进行劝阻。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种劝阻率还是95%都是成功的。需要我们的第一时间及时的提醒，因为我相信吸烟的人，我不说了吗，很多是习惯，他也能没有意识到。你只要在第一时间提醒他、劝阻他，基本上都能，大家都能遵守。这是我们北京市从我们执法当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 所以就是90%几的人，只要是他出现了这个在公共场合不该吸烟的地方吸烟的行为，那作为旁观者，我们看到了，第一时间我们的劝阻也好，或者是相关的管理者、我们的工作人员劝阻也好，其实那个劝阻的有效率其实是很高的，对吗？我想问问两位，就是自打这个室内控制吸烟条例出炉了之后，两位有没有，就是咱们不是执法者也不是管理者哈，就是自己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有人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吸烟了，两位去劝阻过吗？当初去过吗？ 劝阻过。 当时抽烟的是男性吗？ 男性。 对，当时您是怎么跟他说的呀？ 嗯，我就说不好意思啊，现在已经室内禁止吸烟了。能不能请你不要在这儿吸烟，让我们大家都能呼吸的空气稍微好一点。 他听完了您这个话，他是那种不好意思呀，还是很疑惑性的看着您，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 还是很不好意思。因为在这个法规出台之前，我们专门在这个公众呢做过一次调查。包括吸烟人群和不吸烟人群。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吸烟人群当中有90%以上的人，他是赞成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所以这个数据也能说明我们这部法规是得到了各个人群的支持， 包括吸烟人群的支持的。 包括吸烟人群，他可以有吸烟的权利，但是你不能在 公共场合危害他人的健康。 嗯、对。所以最为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该出手劝阻的时候咱们就得站出来哈。嗯，再来看看下一个网友提问，他说控烟这事儿呢，入法就对了，有时候光靠经济处罚力度还是不够大，现在对于单位和个人想问问处罚都是多少钱，个人吸烟被处罚的这个钱收得上来吗？ 嗯，我刚才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已经通报过一个数据， 嗯， 我们这控烟41个月吧，到十月底统计的结果，我们一共处罚了9066人，这些人全部被处罚，而且钱都交了上来，交不上来我们这个案子就算没有处罚完了，都不统计在内。所以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做过这个执法工作，就像我们一开始在没有实施这个控烟处罚之前，我们感觉到可能对于这个处罚个人也比较难，这是一种你的想法而已，但是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做得非常顺利的，因为很多被处罚的人，就是几乎这些人都是他在觉得自己做错了，应该受到处罚，很少有那些觉得是罚不上来的，这些钱都是可以罚得上来的。我们所通报的这些，这个处罚了9000多人，罚款了47万多元，都是已经收上来的，交到国库里的钱了。都是现实的， 正常个人咱们是比如说你收50呢，他收100呢，还是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是这样，我们按照法规的规定，对于那个违法吸烟的人不听劝阻的，那个处以50元的罚款。 嗯， 如果拒不改正的继续抽的，我们处以200元的罚款，就是50一个档次，200一个档次，这是对个人的罚款。 哦、嗯， 对单位的罚款它不一样，单位的罚款是从2000到10000元不等，因为按照法规里面违法行为的具体情节， 嗯， 我们会处以2000至10000元不等的罚款，是这么个规定， 严重的程度 对 来区分的哈。 嗯、 好，健康加油站，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北京打响冬季控烟保卫战。下面呢我们进入广告，很快回来，欢迎各位继续互动和交流。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

为您邀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促进处副处长汤伟民，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党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王本进，跟您聊聊北京打响冬季控烟保卫战。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那现在我们就来公布一下上半段的互动问题的答案哈。上半段我们的互动问题题目是，如果你在餐馆里发现有人吸烟啦，您知道该拨打哪个号码来举报吗？也就是北京的这个控烟的举报电话是多少？我们请汤处长来给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嗯，我们按照我们法规的规定呢，我们控烟的投诉举报电话是12320。但是最新有一个消息呢，我们除了拨打12320以外，现在我们12345，也就是市政府的非紧急救助热线，也可以受理控烟的投诉举报。 那也就是现在我们有两个投诉举报电话了，您可以拨打12320或者是12345，是吗？ 是的，是的。 好的，那我们要恭喜的是答对的听众朋友圆圆，恭喜您获奖啦！请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送您一份节目组的健康实用小礼物。没有答对的听友也不要着急哈，我们接下来下半段的互动问题题目又来了。请听题，除了拨打12320或者是12345进行电话举报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什么方式来进行举报呢？除了通过拨打热线电话举报，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什么方式来进行举报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实用小礼物。我们的热线电话6515-0822，6515-0833。想要收听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在腾讯视频进行视频直播的，您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关于北京控烟你有什么想说的想了解的，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上来。 我有 好，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说了关于处罚这一块儿哈。其实如果遇到有人举报，然后呢，像王队，我们的工作人员到了现场之后，根据您的这种严重程度，有的人咱可能50块钱哈，他就不吸烟了，挺好的。有的人是怎么劝他也不听，那您有可能就要接受200元的处罚。那么同时，如果您在餐馆里吸烟的话，餐馆的工作人员没有实施劝阻，我想问问，对餐馆这处罚是？只要是这个人在这里被处罚了，餐馆就一定要被罚吗？就是他说他劝了，但是没有效果，这种怎么办？ 是这样，我们对每一起那个违法吸烟的行为，我们要根据情况，因为法规给我们授权了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怎么进行处罚。你比如说，如果有人举报这家餐馆有人吸烟，那么我们在这里我跟公众朋友们要再要强调一下。拨打投诉举报电话，实际上更主要的是要举报这个场所人是没有是否进行了及时的劝阻。如果及时进行劝阻了的话，这种违法行为制止了以后啊，一般就可以了。当然了，有的可能没有履行他的职责，那么有人给我们投诉举报，我们到现场去。到现场去一般来说不可能说去那逮着吸烟的人，因为吸烟是个瞬间的行为，所以我们去检查的时候，如果碰上比如说被我们发现现场有吸烟的个人，我们会对个人进行劝阻，对不听的我们实施处罚。那么对于餐馆怎么对待他，那么我们就要看餐馆是否履行了他应该履行的法律责任。如果他及时的进行了劝阻，那么没有取得效果，那么他还应该履行他的责任，就是说他要拨打12320这个投诉举报电话。如果你要不拨打，说明你没有尽到你餐馆应该尽到完全的责任。那么我们对他也要实施处罚，就是说你对，因为你 怎么证明你是否进行了劝阻，同时我们还要求他要做好记录，因为我们北京市的法规和我们其他省市的很多地方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北京要求各个场所的经营者对他每天要进行巡查，对要进行劝阻，同时要做好记录，这个记录就是便于我们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对吧？你昨天比如说有人举报你有人吸烟了，那么我今天执法人员来检查，那么检查我怎么核实你是否履行了你餐馆的经营者的管理责任， 先来看看记录吧。 对，我就要看看你是否在那个时候跟我们举报人的那个线索相吻合。如果你实施完全履行了你的责任，那么我们可以不对你进行处罚。 你是可以免于处罚的。 对，你如果要是没有进行劝阻，那么我们可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另外通过现场检查的情况，同时比如说我们还有其他的证据的印证，完全这个证据链要是证实你没有履行职责，我们要对你实施处罚。 好的，其实在这里呢是特别提醒了我们大家伙，我们不仅要知道12320或者12345这样的一个举报电话，我们还要知道拨打完了举报电话，作为个体和这个经营者这方，您后续还做需要提供哪些一些东西，或者是自己应该做好什么。比如说作为个人，我现在就知道了，如果我想要劝阻的话，哈，我第一时间是要劝阻的。当我劝阻了他不好使的情况之下，我真的就要拨打这个12320或者是12345，要把这个情况举报了。对，然后而作为这个商家的话呢，第一时间去劝阻，其实这应该是他的工作。 对 对，然后他在劝阻完了之后，不管有效与否，他是不是都应该有所记录？ 对，他应该要在，因为你做好记录是因为你劝阻有效了，是有效了，但另外因为这种吸烟的行为可能别人也看见了，也看见了，有你即便劝阻有效了，别人也有可能举报。 举报， 对， 对， 所以你要劝阻，劝阻有效了，你要记录劝阻有效，你要记录在你的记录本上。 对， 这样的话执法人员好进行验证。 对，然后如果您劝阻或者是个体劝阻也好，经营者劝阻也好，都没有效果，那么作为经营者您第一时间更得举报。 对， 要不然的话您是一定要挨罚的。 对，是这样子的。 好，又长知识了哈。那么关于这个控烟也好，或者是大家其实都是可以参与到北京控烟这个里面的一份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我不仅劝过别人不要吸烟，我也打过举报电话，我还在餐馆，对，我还要求餐馆的那个服务员去劝阻，我还把餐馆的名字以及当时那个人抽烟和冒着烟的这个烟的背景拍了照片。我就想如果后续需要我提供相关资料的话，那我所有东西我都可以提供出来，那上面还有时间呀，地点上面也显示了，然后人物时间地点人物跟写作文一样哈。像我要是提供这么全面的，如果说该惩罚处罚这个餐馆的话，王队，我这些线索够不够？ 是这样，那个您是作为公众来讲，和我们执法人员来讲，他有时候想法不完全那个 一样， 是一样的。比如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到了餐馆发现有人吸烟，我们法规上赋予他三个权利。第一个你自己主动劝阻，第二个要求场所的经营者劝阻，第三个可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20进行举报。 我都做了。 哎，对，进行举报。那么那个作为你个人来讲，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我是不是要保留一些证据啊？在这里我这么说吧，因为那个保留证据你要有方式方法，因为你拍别人照片啊，有的时候会遭到别人的反对，这样会引起冲突。另外一个，你给我们就是投诉者给我们提供的照片也好，视频也好，我们作为执法是作为一个线索来对待，我们要拿着这个线索呀，还要去和场所的经营者让他确定拍的这个照片 是 不是你的地方，对，是不是在你的吸烟，他认可了，我们要有证据链，要需要固定这个证据确定是他，这样呢才可以，如果他承认这种行为才可以进行处罚，而不是说你给我提供了一张照片 就 提供了一个视频就可以直接处罚，这是不可以的。 哎呀，王队长，我觉得你们的工作真的不容易啊。要搜索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链，所以这又说明了真的是一 在劝阻人的这件事情上呢，刚才我们的两位嘉宾教会我的就是，很多人不会主动去做，但其实95%甚至以上的这个人，您的劝阻都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要摆脱开的就是我们这个面子上不过不去，不好意思，或者是各种担心的这样的想法。而另外一方面呢，的的确确在这个执法过程当中哈，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不是像我们普通的消费者觉得那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哈。 是， 哎呀，王队真的是皱着眉头看着我们，说明这三年多咱们在这个控烟也好法这个执法检查的过程当中，肯定还是遇到过一些困难。在您看来，您认为最大的困难的点是什么？ 最大的困难点应该来讲，我们遇到过若干起这个执法当中的一些个阻碍啊，还有那个比如说，尤其像刚才有人说的那个喝了酒以后的一些个情况，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我们北京市这三年多的控烟，我们已经出警了若干次，就对于一些个酒后的吸烟劝烟不听的，甚至于闹事的，像这种情况，我们及时的和公安机关取得联系。这种情况下需要出警的，这种以前遇到了若干起这样的，还有就是对于一些个不配合的单位，这样也是有这种情况的。我就亲自处理过这样的案例，当然了，这是仅两年多以前的案子，所以这个对于不配合，那么我们要通过我们的法律赋予我们的各种手段措施，我们包括跟他的这个经营者的管理的上级部门，和他的一些个通过其他措施来让他认识到这个违法行为的严重性，我们就可以最后还是进行了处理。所以说对于法规的落实需要我们执法者的坚定， 这个必须要坚定下去。任何，尤其是我们在执行的是这样的法规赋予我们的职责， 是 也是义务哈，更是要坚定着执行下去了。网友说了，控烟这事儿是为了所有人的健康和幸福，所以呢，就是要全民参与的，全民的理解和支持是控烟成败的关键。说得特别好，他说请嘉宾科普一下吧，普通民众可以参与的有效方法。如果我在餐馆遇到有人吸烟，我应该怎么办？他想吸取点这个劝人家不要吸烟的技巧。这个需要技巧吗？还是说就需要胆量就够了呢？ 首先啊，就是在劝阻的人心里面，就像王队刚才说的，一定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们是正义的一方。 对。 第二呢，就是在我们绝大多数吸烟人群当中啊，他还是有这个法的意识的。所以呢，我们去劝阻他的时候，当然我们肯定不能放在自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对立面的这个角度去劝阻，肯定是心平气和的，那么去说一些这个 小，虽然是劝阻不要那样做，但是呢，咱们的语言也应该是平和的， 对，绝对不能像是我们就是一个执法者一样，你必须要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样，语气上面也要稍微平和一点， 这是技巧， 对， 就是咱们的用语言。要温柔的语言， 是的， 但是要能够达到这个有力的劝阻这样的效果哈。 对，劝阻吸烟的确是有很多技巧的， 尤其我们女士，您觉得我们需要负责什么点技巧好？ 女士其实经常有一个动作就可以制止这种吸烟行为。 什么动作呢？ 就是比如说你有些人吸烟呢，你可以就是我们专门北京 捂口鼻是吗？北京有三个动作， 对。 一般来讲都可以制止的，那个因为吸烟他这种行为嘛，是吧，他不占理，对吧，但是你劝阻的人也不要那么太理直气壮，这样的话要让对方有一种接受的心理，这样的话劝烟基本都能成功。所以我们要注意语言，另外注意时间。所以我们经常我也在跟朋友们呢讲这件事，包括对一些餐馆，如果有一个人吸烟，你要及时劝阻，就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吸烟。就是我们要防止破窗效应，对，就要一定及时的制止。 你看人家旁边那个，反正我不认识，他也在那儿抽呢。 对，是这样的。 你怎么不管呀？ 还有一个是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餐馆啊，他自己不愿意得罪这个顾客，那么你叫他劝的时候，他会说那个桌客人不想闻烟味，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方式，这样会引起那个吸烟者和那个提出意见的这 客人之间的矛盾， 嗯， 那么你餐馆就应该主动劝阻，这是你的责任，你不能说别人不愿意闻了你 我才不让你的， 对，这是我们经常发现的这个问题， 嗯， 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的经营者不要用这种口气去劝阻吸烟，劝烟本身就是你的法律责任。嗯， 有的时候你不想一想，一方面你该做的事情你不做，另外一方面你的这样的行为真的有可能引起双方的这样的矛盾和争执，到最后您是不想得罪这桌客人了，可能两桌到最后全被你得罪了。 实际这个经营餐厅餐饮单位的经营者他没有想清楚一个道理，我们每一个餐馆都不让吸烟的时候他也就是一样的待遇了，并不是说哦你不让他吸烟他就跑别客 人 就走了，对，其实不是那样。我们这几年来，我们了解过一些情况，有些餐饮单位我们专门了解过。实际上，控烟条例实施以来，它的餐饮的这个客流量，它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数据。 嗯，所以说，作为经营的这种单位哈，不要怕因为您这不让吸烟而流失了顾客。 对，因为更多的人喜欢在一个清新的环境下就餐。 其实真的，哪怕是吸烟人群，他爱抽烟是抽烟，但他也不希望自己在那个烟雾缭绕的里面去进行这个就餐，对不对？那对于那种咱反复多次可能都被举报这样的一些场所，后续咱们在管理或者是处置方面有什么特殊的吗？ 是，我们对屡教不改的单位我们肯定会加重处罚的，因为我们从我们执法的角度来讲，我们对于初次发现的违法行为我们会给他改正的机会，如果说今后仍然屡次被发现这样违法行为，我们肯定要进行处罚的程度会不一样的， 嗯， 因为在法律裁量上他给了我们这种裁量的权利， 要从重了， 就是，对，要从重处罚了，比如说刚才说了，比如说该罚2000、3000、4000、5000，像这种情况我们会依据他历史的违法情况， 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是强调，因为有很多北京，尤其在北京来讲，流动的客人比较多，就是我们外地来京 的 人员比较多，所以有很多人他不太了解这种情况，对北京的法规不太了解，所以这种情况也容易造成反复，所以我们在对于一些个尤其是新开张的一些个餐馆，它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可能我们不可能对开张一家我们去检查一家，这样的话对于没有检查过的单位它容易不知法啊，违法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种也挺惨的，就是，但是他可能所有的这样的经验都是在教训之后才积累起来 的、 啊， 我们很明显的发现，我们在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之初的时候， 嗯， 我们觉得很多单位被罚的原因是他没有建立各种制度， 嗯， 那么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一年以后就发现了很多单位是没有落实这个制度， 哦， 有了制度并没有落实， 那 这就是我们北京市控烟的精髓，就是单位的主体责任要履行起来， 嗯， 要用日常的巡查劝阻来落实他的控烟的管理各项制度。嗯， 只有这样才行。 所以现在我们监督员啊， 嗯， 我也跟监督员一起去参与过执法，那么到了一个单位，不管是餐馆也好还是其他的单位也好，那么检查的最主要的是看你的控烟的制度有没有，你有没有开展过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劝阻。 嗯，其实一般只要制度咱们能够落实能够完善逐步的完善，它最后的那个控烟效果一定就会比较理想。 对， 除了执法以外呢，实际上我们对一些投诉举报量比较大的这个单位和一些行业， 嗯，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北京控烟协会啊，定期做一些这个公开的发布，所以呢这种媒体曝光的力量也是非常强的。 我看到过这个，就基本上真的有点像被列入黑名单了，烟熏的熏黑了的这样的黑名单哈， 所以很多曝光的单位啊，曝光以后第一时间就和我们联系， 嗯，说怎么办呀，能不能把我名给去掉，说去掉是可以的，但是 所以就要求他，对，从制度上就要建立起来，那么日常的这些运行当中呢， 嗯， 一定要把控烟工作纳入他的管理当中。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公布一下下半段的有奖互动的问题的题目哈，除了这个拨打举报电话12320或者是12345的话，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进行举报吗？谭处长， 我们现在就公布答案。 对，公布答案，就剩一分多钟了。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无烟北京的微信公众号， 嗯， 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是我们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创办的，同时呢它也是协助我们政府呢开展大量的控烟工作，那么我们发现有违法吸烟的现象呢，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进行投诉举报。 嗯，咱们现在人手都要用到这个微信嘛， 对， 所以您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搜索一下无烟北京，加关注以后呢，甭管是您偷拍的小照片也好呀，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证据链， 可以上传， 都可以上传上来，是吧？ 是， 一下子咱们就全都有线索了。好，除了拨打12320或者是12345这样的举报热线电话的话，您对于发现的室内举报这个吸烟这样的行为，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无烟北京来进行举报。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那也希望以后如果咱们真的有这样的黑名单需要公布需要发布的话，也可以利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哈。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最后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阿里郎，请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这里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01575859，德国多方刷新。 2019年4月至10月，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延庆盛大举行，蔬菜将首次作为园艺作物亮相世园会百蔬园。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邀请您一起畅游蔬菜的艺术海洋。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京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前半夜扩散条件持续不利，后半夜逐渐受冷空气影响转好，但凌晨会有沙尘短时影响。主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30至220微克。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4级中度污染，其他地区为5级重度污染。 有阳光还感觉冷，我站在分隔岛上，没有方向，不想回家。你太善良，你太美丽，我讨厌这样想你的自己。